妙法莲花经若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以是寿王花菩萨白佛言：世尊，若王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世尊，是若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罗由他难行苦行，善哉世尊，愿小解说诸天龙神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后罗伽人非人等由他国土诸来菩萨及此声闻众闻皆欢喜。以是佛告寿王花菩萨：乃往过去无量恒河沙劫，有佛号日月正明得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有八十亿大菩萨摩诃萨、七十二恒河沙大声闻众，佛寿四万二千劫，菩萨寿命亦等。彼国无有女人、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等，及以诸难地平如掌琉璃所成，宝树庄严，宝帐浮上，垂宝花幡，宝瓶香炉，周遍国界，七宝为台，一树一台，其树去台，尽一箭道，此诸宝树皆有菩萨声闻而坐其下，诸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作天妓乐，歌叹于佛，以为供养。以是彼佛为一切众生起见菩萨及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花经，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熬习苦行，于日月正明得佛法中，精进经行，一心求佛，满万二千岁矣，得现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矣，心大欢喜，即作念言：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闻法花经历，我今当供养日月正明得佛及法花经，即时入是三昧于虚空中，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世末坚克旃檀满虚空中，如云而下，又与海此岸旃檀之香，此香六珠价值娑婆世界，以供养佛。作是供养已，从三昧起而至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即服诸香、旃檀、薰露、兜流婆、不力伽、沉水、焦香，又饮尖白珠花香油，满千二百岁矣，香油涂身，于日月正明得佛前，以天宝衣而至前身，灌珠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若以花香、璎珞、烧香、末香、涂香、天增、幡盖及海此岸旃檀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假使各成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师，于诸师中最尊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作是语已，而觉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岁，过世以后其身乃尽，一切众生起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已，命中之后复生日月正明得佛国中，于正德王家结家夫座，忽然化生 即为其父而说偈言：大王今当知，我经行彼处，即时得一切，现诸身三昧，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位。说是偈已，而白父言：日月证明得佛，今故现在，我先供养佛已，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复闻是法花经八百千万亿罗由他、因迦罗、频婆罗、阿初婆等偈，大王，我今当还供养此佛，白以即座七宝之台，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往到佛所，头面礼足，合十指爪，以偈赞佛，容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养，今复还亲近。以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是偈已，而白佛言：世尊，世尊犹故在世，以时日月证明得佛，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善男子，我涅槃时到，灭尽时至，汝可安思藏坐。我于今夜当波涅槃，又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善男子，我以佛法足累于汝及诸菩萨大弟子，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大千七宝世界诸宝树宝台及给是诸天悉付于汝。我灭道后所有舍利亦付足汝，当令留布广设供养，应起若干千塔，如是日月证明得佛，斥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已，于夜后分入于涅槃。以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见佛灭道，悲感懊恼，恋慕于佛，即以海此岸旃檀为迹，供养佛身而以消之。火灭以后，收取舍利作八万四千宝瓶，以起八万四千塔，高三世界，表刹庄严，垂珠翻盖，圆众宝铃。以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复自念言：我虽作是供养，心犹未足，我今当更供养舍利，便与诸菩萨大弟子及天龙夜叉等一切大众，汝等当一心念：我今供养日月证明得佛舍利，作是予以，即于八万四千塔前，言百福庄严备七万二千岁，而以供养，令无数求声闻众无量阿僧祇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使得住现一切色身三昧。以时诸菩萨、天人、阿修罗等见其无悲忧恼悲哀，而作是言：此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我等师教化我者，而今消备身不具足。于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于大众中立此誓言：我舍两臂必当得佛金色之身，若实不虚，令我两臂还复如故，作是誓已，自然还复。由师菩萨福德智慧纯厚所致，当以之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宇宝花，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寿王花菩萨：于汝意云何？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喜意人苦， 今若王菩萨是也，其所写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罗由他数，受王花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能言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各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若复有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及大菩萨、辟支佛、阿罗汉，是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法花经》乃至一四句偈，其福最多。受王花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诸水之中，海为第一，此《法花经》亦复如是，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又如土山、黑山、小铁围山、大铁围山及十宝山，众山之中虽微山为第一，此《法花经》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为其上，又如众星之中月天子最为第一，此《法花经》亦复如是，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又如日天子能除诸暗，此经亦复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暗，又如诸小王中转轮圣王最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于诸经中最为其尊，又如帝释于三十三天中王，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王，又如大梵天王，一切众生之父，此经亦复如是，一切言圣学无学及发菩萨心者之父，又如一切凡夫人中须陀洹、斯陀含、阿罗含、阿罗汉、辟支佛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一切如来所说、若菩萨所说、若声闻所说诸经法中最为第一，有能受持是经典者，亦复如是，于一切众生中亦为第一，一切声闻辟支佛中菩萨为第一，此经亦复如是，于一切诸经法中最为第一，如佛为诸法王，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王，受王花，此经能救一切众生者，此经能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此经能大饶益一切众生，充满其愿，如清凉池能满一切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道得船，如病得医，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如民得王，如古客得海，如具除暗，此《法花经》亦复如是，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薄。若人得闻此《法花经》，若自书，若使人书，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若书是经卷、花香、璎珞、烧香、末香、桃香、幡盖、衣服、种种之灯、酥灯、油灯、珠香油灯、尖白油灯、须曼罗油灯、波罗罗油灯、婆利斯加油灯、那婆摩利油灯供养，所得功德亦复无量。受王花，若有人闻是若王菩萨本事品者，亦得无量无边功德。若有女人闻是若王菩萨本事品，能受持者，尽是女身，后不复受。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中，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 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花中宝座之上，不复为贪欲所恼，亦复不为嗔威愚痴所恼，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得是忍以眼根清净，以是清净眼根见七百万二千亿罗由他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是时诸佛遥共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于释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读诵思维是经，为他人说，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烧，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千佛共说，不能令尽，汝今已能破诸魔贼，坏生死君，诸如怨敌皆悉摧灭。善男子，百千诸佛以神通力共守护汝，于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无如汝者，为除如来其诸声闻辟之佛乃至菩萨智慧禅定，无有与汝等者。受王花，此菩萨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闻是若王菩萨本事品，能随喜赞善者，是人现世口中常出青莲花香，身无孔中常出牛头煎炭之香，所得功德如上所说。是故受王花以此若王菩萨本事品足累于汝，我灭道后，后五百岁中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恶魔魔民诸天龙夜叉鸠盘图等得其便也。受王花汝当以神通之力守护是经，所以者何？此经则为阎浮提人病之良药，若人有病得闻是经，病即消灭，不老不死。受王花汝若见有受持是经者，应以青莲花盛满末香供散其上，散以作是念言：此人不久必当取草坐于道场，破诸魔君，当吹法锣，击大法鼓，度脱一切众生老病死海。是故求佛道者，见有受持是经典人，应当如是生恭敬心，说是若王菩萨本事品时，八万四千菩萨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多宝如来于宝塔中赞受王花菩萨言：善哉善哉，受王花汝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乃能闻释迦牟尼佛如此之事，利益无量一切众生。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微勒启问较量经因，六根清净见天真，不轻礼常传，为法延伸，供养正明尊。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